第三单元，现在几点？词语， 现在几点分，上午上课，我们，今天，星期，星期四，你们，下午，明天。句子。 一，现在几点？二，现在七点十分。三，今天星期四。四，上午八点上课。五，今天下午上课。 情景一，现在几点？ 现在七点十分。 你们上午几点上课？ 八点上课，你们呢？ 我们九点上课。 二，今天星期几？ 今天星期四。 你们下午上课吗？ 今天下午上课，明天下午不上课。 活动，语音，朗读下列词语： 星期一，星期二，星期三，星期四，星期五，星期六，星期天，五点十分，六点二十，七点半，两点三十，九点零五，即学即用。 对不起， 没关系。